说道：“那个，姐夫，我知道他在里面，我就不进去了。不是，为什么呀？姐夫，别人不知道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吗？欣欣干的那些事儿，我实在是怕了。现在全公司都在传，说我跟家里的保姆搞在一起了。”我本来不想回家，我在外面转了半天，可等我回到家里，发现我妈都给气病了。我妈说再也不管我的事儿了，她闹着要回家呢。老贾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李林一听忙说：“老贾，我知道欣欣回娘家这边把爸妈吓得不轻啊，可真的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呀。不是不是，姐夫，我想你误会我了，我真没跟保姆乱搞啊，是欣欣误会我了。”“哦，那这样的话误会化解就好了，没什么的啊。”我 老贾急得话都说不出来了。这时许梦安走了出来：“老贾，这次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见大姐也来了，老贾便将事情的原委都讲了。 许梦安眼尖，一下子看到老贾脚边的行李箱，那里头放着的怕就是他给许梦欣准备的衣物。许梦安有些明知故问，可他不得不问：“嘿，老贾，你这是？”“ 啊，明天我要送我妈回老家，这欣欣呢，就暂时住在这儿吧。拜托大姐这几天帮欣欣物色个保姆，我也是真没主意了。” 许梦安知道妹夫这段时间过得有多憋屈，只得安慰说：“哎，老贾，这都没问题，可你人来了就不进去看看他吗？啊？”“ 不了，我现在不想见他。大姐，熊熊和小西瓜在哪儿？让我看一眼孩子吗？” 那许梦欣整理好了妆发，跟着李静正往外走呢，乍一听到这话，他就再也走不动了。接下来几天，李静只让许梦安和许梦欣上班，许家这摊子事儿他给安排得井井有条。头一件事就先给兰香放假，这里有李静顾全大局的考虑，他担心兰香回老家后到处乱说，大家都是要体面的。亲家这边呢，出了这么不愉快的事儿，自己可不想让人嚼舌头。得了假期，兰香也无处可去，一定要留下来干活，李静只好指派些轻松的给他干。再一件就是家里这些砸坏的东西，该换的换，该修的修。李静说了，这钱得要许梦欣自己个儿掏，不能再纵着。 非但如此啊，保姆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这回新找的保姆是从家政服务公司找的，姓张，所以大家就叫她张姐。张姐50岁上下的光景，为人是个爽利的，一来就投入到了本职工作中，抱着小西瓜爱不释手。小西瓜本是认生的，说来也怪，被张姐抱着倒显得非常安稳。担心李云街和熊熊受惊吓，李静提出要请大师给孩子们收惊。李林觉得可笑至极，许梦安倒没拦着，他不拦着不是他相信这一套，而是大姑子的一番好意不能辜负。 本来许梦安还挺担心大姑子的，担心分居让她有精神压力，担心她更年期的种种症状。哎，可是吧，忙碌着的大姑子似乎把这些都抛诸脑后了，这可真是一个闲不住的女人呢。更让许梦安想不到的是，前段时间都扬言老死不相往来的妹妹和大姑子，这俩人如今好的就像穿了一条裤子。许梦欣是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只听李静的。李静劝许梦欣去看心理医生，一番循循善诱，许梦欣居然同意了。 许梦安一面让李玲联系心理医生，一面给老贾打电话。 手机的那头，老贾语气淡淡的：行，你们安排，钱的事有我。 这样的老贾许梦安从没见过，他稀松平常的语气跟他往常的言行判若两人。老贾怕是绝望了吧，许梦安对妹妹又添了一重担忧。算来许梦安已经怀孕超过16周，是时候做唐筛，也就是唐氏综合征的筛查了。这天李林给许梦欣预约心理医生去了，许梦安便独自去了医院。 医生就问许梦安：怎么你一个人来的？ 哦，我老公今天有事。 啊， 嗯， 回头见了你老公我得好好批评他了，这幺二胎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啊，好多男人都这样啊，头胎的时候对老婆宝贝的跟什么似的，到了二胎就觉得瞎矫情什么呀，啊，你又不是没生过孩子。哎呀，可是啊，这高龄妊娠不比你头胎的时候风险更大。 谢谢大夫，我会转告他的。 哼，看出来了。 嗯， 都是你给惯的。 哎，医生啊， 嗯， 这检查结果怎么样？都好吗？嗯， 这血清检测是好的，不过我刚才也说了，高龄产妇风险大，我是建议做进一步的检查。这样，先做个无创 DNA 基因检测，如果情况不好，再做羊水穿刺。啊，对了，这个羊水穿刺才能够确诊，可别说医生憋着坏让你们做各种检查啊，这怀上二胎不容易，你是当妈的得对孩子负责，我是医生我也得对你负责。 嗯，谢谢您，我明白的，谢谢。 啊，对了，那个上次给你那本册子都看了吧？ 嗯，看了，封面上写着高龄妊娠必读嘛，我不敢不读的。 嗯 嗯， 这医学上的手段可以让高龄难育甚至高龄不育都可以得到这个生育的希望，当然更别说帮你安全度过孕期了。可是我们做的这些啊，都比不上你自己的努力和你家人的配合，合理饮食，合理运动啊，还有啊，尤其是你还在上班，这工作压力大，那些什么加班应酬之类的能避就避啊。 是，许梦安回应的有些心虚，这次检查他只请了半天假，等会儿还要回公司，有个重要的会要开。有次许梦安看到一句话他觉得很有意思，就说这40岁以上的女人生孩子不仅仅需要充分的掌握医学知识，还需要很多的金钱和强大的心脏，他觉得这些东西自己好像都不是很缺，然而他缺的好像是别的，但是自己缺的到底是什么呢？许梦安没时间精心的去细想，也不敢细想。下午的会，公司的中高层都得参加，议题有两个，一个就是欢迎黄思思入职，再一个是围绕内容中心下一步的工作，各部门该如何积极配合。会上黄思思倒是一脸的谦卑，表示会当好许梦安的副手，为新苗鞠躬尽瘁。许梦安只得表态，内容中心又多了一员猛将，我们对接下来的工作更有信心了。 老张带头鼓起了掌，一派其乐融融。黄思思没怎么样，林美川却坐不住了。等许梦安汇报完内容中心下阶段的工作计划时，林美川举手示意，表示他有话要说。只见林美川不卑不亢，很是从容，他站起来说道： 许总监，你刚才谈到我们那几个针对女性的自媒体号，说什么正能量，什么拒绝毒鸡汤，这些观点都很棒，当然也非常的理想化，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新苗毕竟是开门做生意的，不但要对员工负责，更要对股东负责， 如果没有流量，我是说内容本身吸引不了流量，那这个内容再优质，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之前开部门例会的时候，许梦安说过同样的话，林美川对这些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想来这林美川是故意憋着，等着老张和其他部门主管在的时候放个大招。可是这么干，这林美川图的是什么呢？ 我们啊已经到了转型期，尽管我来新苗的时候就一直强调要做优质内容，可是有时候为了刚才你说的负责，我也做出了诸多的妥协和让渡。现在新苗不应该再靠什么博人眼球的标题，什么八卦狗血的内容了，想健康长远发展，就必须得拿出真正的好东西来。 许梦安说完长舒了一口气。 明白，讴歌新时代，讴歌新女性嘛。 林美川这话不无讥讽，许梦安就盯着林美川的眼睛说道， 这个时代不伟大吗？难道她不值得被讴歌吗？当代女性不伟大吗？难道我们不值得被讴歌吗？ 老张这时候开口了，啊，好好好好好啊，很久没有这么讨论了嘛，啊，开会嘛，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那个思思啊，你有什么高见吗？你说说。黄思思微笑着朝众人点点头。 嗯，既然被点名了，我就简单说几句。 这是黄思思第一天到任，她到任前新苗就有了很多风言风语，最普遍的说法就是许梦安现在怀孕了，过不久就得回家生孩子，黄思思呢以后是要接替许梦安的位置的，成为内容中心总监的。所以黄思思这一来就成了新苗备受关注的焦点。这时候众人正屏气凝神等待着听他的高论。 我刚来还是不十分了解情况，不过呢我十分欣赏林美川这样的职员，敢于直言，敢于发表不同的见解。 黄思思笑容温婉，缓缓地说， 要是我们部门所有的职员都有这样的精神和勇气，那何愁做不出优质又有流量的内容呢？当然我也很佩服徐总监，他的想法非常具有前瞻性。 等这个会议结束后，瑞秋拉着许梦安去他的办公室问道， 傻眼了吧？ 许梦安感到非常不解。 嗯，怎么？梦安啊，你真的没有察觉到什么吗？要我说，这个林美川已经成了黄思思握在手里的刀子。怎么会？梦安，一猜就知道黄思思一定是许诺了林美川什么，比如等他坐上你的位置就提拔林美川当你的副手什么的。 许梦安真的有些懵了。瑞秋又说， 你呀，你脑子里就只有内容，林美川本来是你的人，你怎么就不知道笼络呢？我要是知道，算了，我还是不知道吧，不知道才是我。 宏远中学302班教室内正进行着一次模拟考试，这个点儿考的是语文。既是班主任又是语文老师的薛一曼背着手穿行在教室里，他穿了柔软的平底鞋，踩踏时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响，他身上没有涂抹任何香味过重的护肤品，更别说香水了。他这么做，一个是不想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再一个也是为了方便潜伏，能更好地监督这些学生们，以防他们作弊。自从305班发生了一起集体作弊事件后，学校便对这种事越管越严了，一旦发现严惩不贷。所以这次模拟考试除了由各班级任课老师监考外，还安排了不少考场纪律监督员。 在楼道外，三三两两的监督员正走过，驻足在了302班门口。 就在这时，不知道从哪里发出了一阵细细碎碎的纸张翻动的声音。薛一曼的直觉告诉他大事不妙。果然，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两位考场纪律监督员已经站在了李云街和朱可欣的课桌旁边。监督员们非常严厉：“ 你们两个 站起来啊！”两个孩子都有些惊慌失措。一个监督员伸手一掏，从李云街的桌肚子里掏出了一个本子。薛一曼赶紧走过去，凑脑袋一看，好嘛，册子上密密麻麻全是打印的考点，李云街在作弊。李云街小嘴一瘪，眼泪马上就掉了下来。不是我。 坐在后排的刘思明豁然站起来：“ 不可能是李云街！” 薛一曼已是气急：“ 刘思明，给我坐下。” 许梦安从薛老师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只觉得双腿俱沉，他怎么都没想到女儿会作弊。李云街站在办公室门口，刘思明、何露和王哲围着他。见许梦安出来了，刘思明几个连忙凑了过去。刘思明信誓旦旦地说：“ 云街妈妈，云街真的没有作弊，我要是骗你，我体测考零分。” 何露在一旁说：“ 我刚才问云街了，那本册子不是他的，阿姨。” 王哲也很是气宇轩昂：“ 阿姨，事情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不管怎么样，我是相信李云街的，我用我班长的身份担保，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李云街，你跟我回家。 气头上的许梦安根本不在意这些孩子们的话，拉了女儿就走。 李云街没有抵抗，也始终沉默。对于作弊，许梦安是零容忍的。他一直给女儿灌输的就是人生从来就没有捷径，女儿一旦学会了投机取巧，以后走上社会，最终害的将是她自己。现在他可以无视考场纪律，无视规则，将来他就有可能违纪乱纪。回家路上，母女俩一路无语。李云街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有用，老妈已经笃定自己就是那个作弊的人，薛老师也是这么想的。此时的李云街终于明白什么是窦娥的冤，什么是六月飞雪，自己就是长了100张嘴，站在老妈和薛老师面前也是说不清的，自己让他们失望了。可是同时的，他也对他们十分失望，失望到自己不愿做任何的解释。因为小姨最近都住在外婆家，姑姑怕李云街添乱，几天前就把她给驱逐回家了。他就算是不想回家，就算是想去外婆家躲躲，也是不能够的。那么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好了。 李林看到许梦安黑着个脸回来了，身后跟着同样黑着个脸的女儿。李林悄悄地问许梦安：“这是怎么了？”“ 你问问你的宝贝女儿吧。”许梦安说完，把鞋一换，便扬长往主卧走去。 李林非常的不解，他看向女儿：“ 你妈妈她这是……” 李云街冷冷一笑，也是把鞋一换，扭头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李林思来想去，还是先去了主卧。 把门关上。你的宝贝女儿，她居然作弊。 什么？这 证据确凿，被考场纪律监督员逮了个正着。你是没看到薛一曼的那张脸，她气的表情都扭曲了，一直在跟我说她有多失望，你知道吗？你女儿啊，就要被通报批评了，记大过 啊。这

大写的 V， 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302班的教室里，三个孩子正围坐在一起，神情都有些凝重。长久的沉默后，刘思明一拍桌子问： 我说班里的每个同学，我们都得去问问，一个一个问，不说实话我就揍他们，揍到那个诬陷李云杰的人站出来为止。 蠢，你这样非但救不了云街，连你自己都得搭进去。何路建议，要我说这事儿就得暗查，哎，暗戳戳的来，悄无声息的，最终一定能把那个人渣给我揪出来啊！ 王哲无奈地看着刘思明，又痛心地看看何路，才说道： 刘思明确实蠢，何路你是傻。我先给你们分析分析啊。首先呢，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听薛老师的意思，明天就要通报批评李云杰了。刘思明非常的不服气，哎，你那么会分析，你倒是分析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王哲露出一丝得意， 嘿，定性作弊的关键证据就在那本册子里，对吧？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那个册子给拿过来，验过留痕，但凡犯罪就不可能不留下证据。我敢肯定册子是关键线索。 那册子在哪儿？怎么搞？ 这册子在薛老师办公室，至于怎么搞我还没想好。 真是帅不过三秒。 王哲又说，现在都放学了，办公室的门呢肯定是锁上了。 是啊， 难不成我们要撬锁啊？ 刘思明突然问。我问你，王哲，办公室的钥匙除了薛老师那儿谁还有啊？ 是啊，谁还有啊？ 我想想啊，保卫室。 哎呀，就这样啊。何路压低了声音，扒拉过两个男生的脑袋。王哲，你是班长，你说的话大家都信，你就跟保卫室的人说，说薛老师的备课本落在办公室了，让你取了给他送回家，他晚上备课要用，然后懂了吧？ 不行不行不行，万一保卫室的人给薛老师打电话求证怎么办啊？ 刘思明推了王哲一把。 你个胆小鬼， 你不去我去。 哎，别，刘思明你去了，保卫室的人一准不信。这事儿啊，还非得王哲去不可。王哲，你到底有没有把李云杰当朋友？哎，你是不是完全信任李云杰？可就看这一把了。嗯， 这我想想啊，我现在特别紧张。李林站在女儿的门口对她说，林杰啊，开开门行吗？该吃晚饭了。 我吃不下去。 那你让爸爸进去啊，你把事情的经过跟爸爸讲讲好不好？我相信你。 你相信我有什么用？薛老师和我妈他们都不相信我，认定作弊的是我，就你一个人相信我，根本没用的。 哎，云姐。 嗯， 你妈妈正在气头上啊，等她想明白就好了，等她明白过来就知道她冤枉你了。 这时许梦安走过来严厉地说，不吃就不吃啊，你也不用叫她了，犯错了不知道认错还吃什么饭。好啊，我李云杰发誓，我就是饿死我也不会再吃这个家里的一口饭。 房间里房间外这两位都不甘示弱，李林真是里外不是人。 哎呦，你们俩行了。 就在这个时刻，许梦安的手机响了，薛一曼来电。薛老师没说别的，只让许梦安带着李云杰去学校一趟。还没等许梦安挂断电话，李云杰就打开了房门，走吧。薛老师联系许梦安之前，李云杰早就收到了何路发来的微信，说是他们找到真凶了。 原来啊，何路他们按照计划由王哲出面，从保卫室那里拿到了薛老师办公室的钥匙，开了门找到了那本册子。在册子上，王哲发现几处用铅笔做过的记号，写过字，最终却用橡皮擦去的痕迹。通过这些痕迹，他发现了重大线索。 字体当然不是李云杰的，而是另有其人。此刻薛老师正在破案呢。何路、刘思明和王哲站在办公室门口窃窃私语。 刘思明在一旁担心道，你说他要是不承认该怎么办啊？ 何路翻着小白眼，什么证据确凿，他能不认吗？ 王哲这时候说， 我只是没有料到会是他。 薛一曼也很痛心，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把册子往朱可欣面前一放，这孩子就什么都认了。这个女孩可是302班的学习委员，整个班只有她的成绩能跟王哲较高低。薛一曼以为朱可欣会狡辩会解释，可是她笑着就承认了，是的，薛老师，册子是我的，我认。朱可欣甚至都没有躲避薛一曼的目光，她接着说，我怕被抓包，顺手就把册子塞进了李云杰的课桌。同在办公室里的还有朱可欣的妈妈。可欣， 这时候薛一曼的痛心还有一部分跟朱可欣的妈妈有关。朱可欣没有爸爸，从小就由她的妈妈独自带大，家境并不优渥的她能进宏远中学，靠的不是学区房或者赞助费，而是实打实的成绩，实打实的成绩啊。 朱可欣的妈妈感到难以置信，为什么？可欣，不只是这次，好几回了，不同的是这次被抓了，就这样，是记过还是留校查看或者直接退学，你们看着办吧。看来朱可欣是如此轻描淡写，她好像早就准备好了。 薛一曼的手都哆嗦了。你是学习委员，你是尖子生，朱可心同学。从上个学期开始，我就觉得考高分有些费劲了，就是因为你们总认为我必须考高分，你们总认为我必须优秀，我才想着不能让你们失望，薛老师。朱可心的表情这才有些沮丧起来。我不想优秀了，你们赶紧处罚我吧。处罚是肯定的，那就好。你看看你的态度，朱可心，你这样是在认错吗？徐老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跟你们想的一样就是对的吗？跟你们想的不一样就是错的吗？我不懂，哎，我也不想懂。反正尖子生又不差我一个，以后你们就不必总盯着我了，你们累我也累。 突然间啪的一声响，朱可心的妈妈赏了女儿一记响亮的耳光。朱可心夺门而出的时候，撞上了正准备敲门的李云街，紧跟着可心的妈妈也从办公室里快步追了出来。她一看到李云街一家，立时就站住了。朱可心的妈妈鞠了一躬， 对不起，对不起。 许梦安忙说， 别这样，可心妈妈。 刚才何露已经把事情的真相告诉许梦安了。 云杰妈妈，你是家委会委员，你帮我跟薛老师求求情吧，可心要是被记大过，他就完了。 可心妈妈都快给跪下了。 哦，可心妈妈，我试试吧。 一直不愿意跟许梦安说话的李云街也开口了。 我说我没作弊，你不相信我。现在朱可心都承认作弊的人是他了，你居然要为他求情，为什么？我是捡来的吗？ 孩子的世界就是这样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是非曲直在他们眼里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坏人是要被惩治的，好人不应该被冤枉。灰太狼再可爱，但主角永远都是喜羊羊。 女儿的眼神纯澈又明亮，问出了那句为什么。许梦安一时无言。许梦安是母亲，可心妈妈也是母亲，同样是母亲，可心妈妈要付出的却是许梦安的双倍，甚至超过双倍。 有一次家委会成员们陪着薛老师去家访，去过朱可心的家里。那是一间小超市，楼上有个隔层，那里就是他们母女的家。可心妈妈自豪地告诉大家，她已经存够了首付的钱，马上就要在城里买房了，到时候他们母女就真的能安定下来了。尽管经济上捉襟见肘，但朱可心的花费并不比李云街他们少，该买的衣服、文具、书本，可心妈妈毫不吝啬，即便是补习班也是选最好的。可以说朱可心是他母亲的全部，全部的希望，全部的寄托。朱可心妈妈起早贪黑，所有的动力也源于这个从未让她失望过的女儿。要是朱可心被记了大过，这位母亲所遭受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 许梦安心下有了打算，她准备跟其他的家委会成员联系，联名提出要求，要求对朱可心从轻处理。这个孩子不是无药可救，不能就这么毁了。看着几个孩子，再看着那本册子，薛一曼的情绪也很是复杂。他有惭愧，惭愧自己的武断，没有弄清楚真相就咬定作弊的是李云街。他有痛心，为学习委员朱可心痛心，这孩子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的成绩明明已经足够优秀，当然他自己也很生气， 班长王哲居然都学会骗人了，骗的还是学校保卫室。可是不管怎么样，李云街是被冤枉的。身为他的班主任，薛一曼需要承担主要责任，也必须向李云街道歉。薛一曼轻轻地拍拍李云街的肩膀，李云街没有说话。许梦安忙说：“云街啊，薛老师都向你道歉了，你这孩子。那你呢？你向我道歉了吗？”李云街再次向许梦安抛出了问句。女儿在挑战许梦安的权威，而且是当众挑战。 今天，权威遭受挑战，对许梦安来说有两次。一次是在下午的公司会议上，林美川带着讥讽的语气告诉所有人，许梦安的方案并不可行。再一次，就是现在，女儿要许梦安向她道歉。许梦安自认为开明，也不是死要面子的人。比如每次部门开选题会，大家的发言总是百无禁忌，可这百无禁忌的前提是就事论事。林美川很显然不是在论事，而是憋着坏让许梦安下不来台。此时此刻，眼前的女儿虽不是憋着坏，但她是故意的，她的小眼神里甚至还带着些挑衅的意味。 许梦安不能低头，他知道一低头，身为母亲的自己的威信便会荡然无存。许梦安对女儿说：“回家再说。”他的语气很沉稳，但不是在跟女儿商量。吕云街没有得到老妈的道歉，发誓再也不吃这个家里一口饭的他，到底还是回了家。 回到家，李林对云杰说：“云杰啊，你想吃什么爸爸给你做。”对做饭李林显然没什么底气，要不然我给你叫个外卖怎么样。 李云杰发现老爸跟进了房间，他一直门口：“ 你出去。”“ 云杰，你听爸爸说啊。”“ 出去。” 李林只能出门，他来到书房，许梦安正忙着联系家委会成员呢。他希望大家能够写封联名信，以期学校对朱可欣宽大处理。妻子是善良的，不但善良，她还热心，但是她这种圣母的行为严重伤害到了女儿。李林径直走过去，夺过了妻子的手机：“梦安。”“ 我正打电话呢，你干什么？把手机还给我。”“ 别打了。该怎么惩罚这个朱可欣，薛老师和学校啊，他们自有定论。刚才在学校我憋着一直没说话，朱可欣自己作弊不说，还陷害云街，你非但不站在云街这边，还帮着朱可欣求情，你让咱女儿怎么想啊？还有啊，孩子没要求别的，就希望你能给他道个歉。你呢？你就一句回家再说，那好吗？现在已经回来了，你说了吗？你跟女儿沟通了吗？没有啊。不就是道个歉吗？有那么难吗？” 许梦安看起来很是冷静。“不是难不难的问题，是能不能的问题。你没看见刚才女儿的眼神吗？她这是在挑衅我。”“ 为人父母也不是什么都对的，有很多地方我们确实做得不好不到位，错了就是错了，我们冤枉她了呀。你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吗？刚才别说是我了，就连薛老师也看不下去了，他刚才还给我发微信说让我好好跟你谈谈，说你的做法不妥当。”李林的话没说完，突然就听到门外传来了钢琴声。这个家里会弹钢琴的只有李云杰，可是李云杰已经很久没有弹琴了。 许梦安和李林缓缓走到客厅，发誓不再碰钢琴的李云街此时正坐在钢琴边，他看起来是那么专注投入，一遍遍弹奏着瓦妮莎的微笑。许梦安怀李云街时最常听的曲子就是瓦妮莎的微笑，可以说他是李云街决定学钢琴的初衷。这首曲子李云街以前也总弹，但从没弹得像今天这么好。李云街觉得自己的情绪传递到了指尖，每一根手指都像是在琴键上跳舞，他什么都看不见，甚至什么都听不见，他只是想弹，想把心里所有的感觉都表达出来。 听女儿弹到第八遍时，李林想上去唤她，却见李云街合上了琴盖。 云街，这曲子勾起了许梦安无数的回忆。李云街刚出生时，会走路时，第一天上幼儿园时，第一天练琴的时候，李云街并没有回应，旁若无人地从许梦安和李林的身边走过。许梦安拦住了女儿，李云街，你站住，我有话跟你说。女儿轻轻地推开了许梦安的手，我跟你无话可说。无话可说的李云街，他从未觉得如此沮丧，每次都一样，在老妈的那些大道理面前，做出牺牲和遭受委屈的肯定是李云街。他真的不懂，想象着如果被陷害、被冤枉这种事发生在何露身上，那何露妈妈又会做何种表现呢？何露妈妈一定会跟可心妈妈理论的，不但要理论，还会让学校狠狠地惩罚朱可心。难怪小姨总是要说老妈圣母，可不是吗？好，就算老妈要当圣母，那么你冤枉了我，错怪了我，是不是应该向我道个歉呢？居然也没有。李云街辗转反侧，再也无法入睡，他索性起床收拾好了衣物，准备明天就去外婆家。等收拾好了已是深夜，他这才想起来自己连晚饭都没吃。为了整洁，为了让李云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他的房间里是不被允许放零食的，所以就算李云街想找点东西果腹都寻摸不见。饿肚子的滋味真是难熬，简直是百爪挠心，他实在扛不住了，蹑手蹑脚走过去，打开了房门。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马笑语，感谢您的收听。 哦嘿妈妈，那天你再次为我悄悄流下泪，你可知道她一化作伤痛滴滴落在我心扉，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看我是那难舍。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屈原作词，王贝作曲，韩磊演唱。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新时代的号角中再一次出发，歌声和汗水一路挥洒，